鼓掌鼓掌鼓掌。 对对对， 这天哥总是写一些就是感觉像是我们可以写到片花里的这种句子。 哎，没错， 上次说跟我们九八二有一个起床的约会，我就觉得特别浪漫。 对对对，然后这次说的是这个 无关周末 啊， 有关你我。 哎，对，但是还是挺佩服天哥的啊。就我们两个来了之后，就是因为昨天可能晚上都睡眠质量不太高，然后我们两个都哎呀，刚才就互相吐槽困呐、礼拜天的。 因为昨天晚上我来给大家爆料一下，孔文去听了一场演唱会。 哎，也是这个啊，和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有一个这个深度合作的 Coco 李玟的北京，世界巡演 北京站 、哎，对对对，所以昨天晚上去看了一下。 而且这个北京站的这个演唱会，据说还出现了我们九八二青年广播的这个身影，对吗？ 哎，对对对，因为在这个演唱会的开始之前呢，这个两边的大屏幕上是这个滚动播出了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宣传视频啊，也是让更多的朋友，然后这个慢慢的认识我们，了解我们。就比如说在礼拜天，像天哥这种啊，咱们就可以这个，哎呀，没有不关礼拜天嘛，就有关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我，对，然后就起来之后看我们的节目。 对，让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哈， 对， 能够出现在这样的。 对对对，慢慢我会变得傲娇的。 好，那么进入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比较可乐的或者说非常有意思的这种消息。首先上来说的呢，我觉得是一个我看了这条消息就哈哈大笑的一条消息。 哈哈大笑。 说的是在这个京都的山城高中，就是一所高中里吧，然后男子花样游泳队在校园里进行了一场表演。然后要不我先给大家来放一放这个视频吧。 哎，对，然后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和花椒直播平台活力酒吧直播间的房间里的网友们啊，咱们可以看一下。 对，可以看一看这个男子花样游泳队是如何在学校里表演的。学校的这个游泳池，室内游泳池，然后表演的这个学生全部都是男生。然后在这个游泳池边上还有一个现场的指挥，这个现场指挥也是全勤。看了这段视频说魔性， 没错，我觉得配得上这两个字。这个跟听众朋友们啊，可能有听众朋友们看不到刚才的视频，然后听到这个就挺乐呵。 然后其实在现场就能听到这个同学们的笑声。 哎，对，它是一个这样 此起彼伏的。 对，其实是就是一个这样的场景，就是呢有这个大概十几名这个花样游泳的队员，然后站在水里，然后呢在岸上有一个指挥啊，就好比是这样，比如说有这个有十几个大爽汤，我比如说我爽爽左手那就左手，右手那就右手，然后转圈那就转圈， 就是为了保证这些花样游泳的男生在泳池里的这个动作是整齐划一的。 哎，没错，就是大家可以从而且配上了这个非常好听，然后这个经典的 冰雪奇缘 的主题曲啊，对，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大家会笑呢？是因为花样游泳其实 它是一个女子的传统的项目。 哎，没错， 之前其实都是没有这个男生参与的。孔文，你看过这个国际比赛里的男子花样游泳吗？ 这个我好像没什么印象，包括跳水我也是爱看女子跳水。对，我觉得这个话题你可以跟大家无论是从专业的角度性啊，因为专业的体育记者的角度跟大家去来讲一讲。 其实没有那么专业了，昨天我也是去搜索了一下，就是花样游泳这个项目，因为之前都是只有女生，但是并不是没有男生在练并不是没有男子的花样游泳这个项目，只是说他一直没有被纳入到这个国际比赛的这个高度和这个范畴里。但是从2015年开始，就是喀山游泳世锦赛是第一次加入了这个男女混合花样游泳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项目。那他这个男女混合呢，就是说一男一女，有点像我们的这个花样滑冰， 哎，花滑， 就像我们的这个申雪和赵宏博的这种感觉。 对， 然后呢，这个男子花样游泳运动员和女子的花样游泳员，他们演绎的这个成套呢，还是有一些情节的。 嗯， 比如说我看好像这个俄罗斯吧，他们派出的就是选手，那个男的那个运动员， 男运动员， 他的那个服装还有点军装的感觉 啊。 然后那个女的运动员呢，她的打扮就有点像传统俄罗斯女孩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他们甚至是有点演绎了一段像卡秋莎一样的那种在水中的花样游泳的成套，就有情节，然后呢有一些艺术方面的演绎，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在游泳池里边的这个高难度的动作，比如说男生把女生托举出来啊，然后再扔入这个水池中。但是对于大部分的这个观众来说，感觉看男子花样游泳就是还是觉得有点滑稽，或者说有点没见过，有点新鲜，对吧？ 我觉得需要给这个体育迷和观众有一定的接受时间啊。刚刚爽龙也提到了，其实在这里面加入了男子之后呢，它其实有两个最直观的好处，就比如说这个男女搭配，我们可以演绎一些这个 工作不累， 对，男女搭配演绎工作不累啊，就是这种组合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比如说这个可能演绎一些故事情节，加入一些桥段在里面， 对， 我们不再只是单纯的欣赏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一些难度动作什么几点几几点几然后还有另外的就是有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再升级，就比如说这个男孩把男运动员把女运动员，然后有一些这个推举呀，就这样的一些以前是可能女运动员完成起来很困难的， 对， 就这样一个升级， 好几个女生托举一个女生，现在就是一个男的，我就是力与美的这种结合。 哎，对对对，然后是不是有可能有运动员可能这个比如说他一个人能够把两名花滑的女运动员同时抛出水面， 是绿巨人吧？ 这也是有可能的，是不是？ 这个天哥说，在一泳池里大爽汤畅游。昨天晚上我还真去游了一个泳。 哎，对对对，没错，因为爽爽是这个资深的游泳爱好者。 对，这个因为北京现在比较闷嘛，也特别适合去游泳。然后我发现呢，就是一般来说这个健身房里的游泳池呢是水温比较高的，可能是大家比较舒服。昨天呢我是去了一个学校的这个游泳池特别的凉爽。 哦，特别的凉爽，结果直接导致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凉着了。 那么我们下面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第二条消息。 哎， 第二条消息呢是说这个有一个非常偏科的考生，他的数学成绩呢特别特别的不好， 哦， 说甚至有的时候才考20多分。 哎呦嘿，好家伙，我比他考的多一点，我当年考了24， 人家20多，说不定26呢。 啊，说这个。数学20分，在这个考试当中，但是却被美国的名校录取，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也是术业有专攻， 对， 他会打这个爵士鼓， 打爵士鼓，而且因为打得太好， 打得太 帅。 对，他好像从很小很小就开始学了，然后呢虽然家里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这个音乐的，就是父母这一代没有什么音乐细菌，对吧？但是他好像特别的有天赋，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小同学他打鼓的一个感觉吧。 刚才在放这段视频的时候，我问孔文呢，我说是不是爵士鼓啊？孔文也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现在在花椒平台，在这个观看我们直播的这个小伙伴，能够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爵士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 哎， 嗯，音乐风格哈， 对对对， 听起来有点像这个摇滚。 嗯，对，反正就是这个，就打鼓的时候，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乐队啊演出啊，包括这个我昨天晚上看的这个演唱会，是每一个音乐演出当中都流行音乐演出当中都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对，然后这个小男孩呢，就是这个数学考20分啊，数学考20分小男孩，但是是被美国的麦克纳利史密斯音乐学院录取，下个月呢他就要去美国求学了。哎，只是凭借着自己打鼓非常好，有特点，节奏感强， 而且据说就是他不仅仅是得到了这个就是麦克纳利史密斯音乐学院的录取，他其实是收到了非常多就是美国音乐学院的这个 offer， 包括这个美国康奈尔音乐学院，MI 音乐学院，还有这个洛杉矶音乐学院。为什么要这个去就是说考托福，然后去申请这个美国的一些音乐学院呢？是因为好像说爵士鼓这种就是这种音乐形式吧，好像在欧美是更加的流行 啊， 可能他们的这个学校里开设这个专业也会比较有历史了。 比较有系统，然后现在可能无论是从历史啊还是这个发展的角度，都是一个更好的学习的地方。 所以虽然这个在国内的这个面对高考，可能他的这个数学成绩挺烂的，我们说挺烂的， 哎， 对吧？ 对对对，挺烂的。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会疑问啊，说这个孩子可能，他如此的有天赋，如此的天赋异禀，他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呢？但是其实就是父母呢都是这个，普通人啊，这个父亲呢可能是一个商人，母亲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社区干部，家里并没有这种，就所谓的这个音乐的家庭的底蕴啊、传承啊，这个 对， 确实没有， 并没有在遗传基因上有一些这个音乐的细胞， 哎，对，然后就基因突变，这孩子就突然就自己哎就不知道怎么， 基因突变可能就是真的是兴趣使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然后我觉得这个他爸爸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我不知道是人家是认真的还是在调侃的话，说我觉得我儿子这个爵士鼓打得这么好是遗传他爷爷的，因为他爷爷弹了一辈子棉花。 就还是有家族遗传的，还是有家族遗传的， 真的是一回事吗？我们也不知道了。 对，但其实这个孩子的这个爵士鼓的天赋其实显露的挺早啊，就是有爵士鼓课程的时候就永远是第一啊，因为学校里开设的比较早，在15岁那年就已经是这个，因为他是浙江人，已经通过了浙江省的 A 级音乐特长生的考试，取得了一个高分。 就是这个小男孩呢，他并不是说就是不努力，他其实也是挺努力，但他真的是没有什么数学的天赋， 没错， 可能在这个考数学方面真的是不行，但是面对爵士鼓他真的是可以使出浑身的解数吧，说他在高中的时候每天甚至是可以练4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就给我们一点启示吧，就是大家都说东边不亮西边亮，对吧？就不是每个人其实都适合，都适合这个数理化，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走通这条路的， 对， 但是只要你有你擅长的一个领域， 没错，而且 我觉得也是有伯乐会赏识到你， 对，而且就是作为家庭和父母来讲呢，孩子的兴趣和专注点一定要去及时的发现并给予 和支持， 对，这个孩子就是因为在考高中的时候，然后有一段时间因为是迫于这个文化课的压力嘛，迫于文化课的压力，然后不是就父母就不让他打鼓，然后这孩子就哭，对， 所以你看这多么执着呀！现在天哥帮我们找到了这个爵士鼓的一个定义哈， 就说白了就是架子鼓 啊。对，是说这个它起源于美国，那么是一套这个架子鼓，以鼓为主的组合性的打击乐器，由一个人演奏，同时专门为爵士乐伴奏。 对，就像我刚刚这个跟大家提到的，现在流行音乐演出当中啊，必不可少的一个乐器。 好，为了谢谢天哥帮我们这个努力的搜索，我们送给天哥一首歌吧。 好， 我们来 谢谢天哥， 听一首好听的歌。 たかった季節はまた変わるのに心だけ立ち止まったままあなたのいない右側に少しは慣れたつもりでいたのにどうしてこんなに涙が出るのもう叶わない思いならあなたを忘れる勇気だけ欲しいよ今でも覚えているあなたの言葉肩の向こうに見えた景色さえもそわざげ星が森へ帰るように自然に消えて小さな仕草もはしゃいだあの時と私もいつも一緒にいたかった隣で 大家回来，在一首好听的歌之后，刚才我还跟孔文介绍这首歌的一个、这个、一个背后的故事。 哎，对，然后刚刚这首歌呢，也是这个啊，我们为表达谢意啊，像天哥这样的忠实粉丝啊，给大家送出来的一首歌，但是是一首这个日语歌。 日语歌，对 啊，日语歌，对。但是这个后来这个爽爽跟我介绍，他是什么意思啊？这首歌送给天哥啊， 天哥说谢谢，么么哒， 谢谢、也谢谢天哥。但是天哥，你猜一下，就刚刚这首歌，它因为是日语的嘛，我不懂啊，你我估计你也不懂，你猜一下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意思？ 天哥肯定觉得特别甜。因为这首歌的这个就是演唱者呢，是那种就是感觉像萝莉嗓，就是很甜的那种少女嗓的感觉。但是这首歌呢，其实有一个很忧伤的背景。 很忧伤的背景。就是我们有点不怀好意。好，我们揭晓答案吧。 其实这首歌呢，就是这个日本青少年大家就是怎么说约定俗成或者说有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失恋的歌曲。 哦。 就是一旦这个感情上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然后就会听这首歌，而且这个歌已经非常有年头了，大概有二三十年，就是可能你的这个日本的年轻人的爸爸妈妈辈儿失恋的时候也听这歌 啊， 然后到了他们的时候也是听这首歌 啊， 就是在日本是非常非常有就是尽人皆知吧，大家都是很有共识的这样的一首专门为了纪念失恋和在失恋的时刻听的这样的一首歌 啊，就是。就比如说这个，好，我不喜欢你了，我不爱你了，但是我也不跟你说分手，我就给你放一首这个歌， 差不多这意思， 心知肚明。然后这个时候呢，想起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经典曲子《分手快乐》 对对对，大家意思呢说的就是虽然时光如此美好，虽然我们认识的过程这么的美好，但是我不能再陪你了，我再也不能陪你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对，我们不合适，我们真的不合适，我要去寻找另外一个好的他了，我要过这个更好的生活。 哎，这两天还有这个同事跟我说呢，说你这个放这个外文歌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搞清楚他在讲什么 啊。对，所以你特意选了这首分手的歌， 因为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但后来又有很多这个其他没有，后来有很多其他的演绎，就是这些年有一些这个新的日本电影或者电视剧，他在一些这个很温暖，有一些很温暖的这个画面的时候也放了这首歌，就是给这首歌带来了一些更丰富的内涵吧。然后我才知道，就是一开始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是一个就是分手的歌曲。 原来你不是被这首歌给重伤过。 我交这男朋友是有多喜欢日本的。就不怕我理解不上去。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7:58，马上会有一个整点的报时，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吧，送给大家一首这个比较温暖的日文歌曲吧。这是一首很甜的日文歌曲，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哎，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然后大家也可以啊跟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平台花椒啊，在花椒直播间呢搜索活力九八二，就能够。哎，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开始跟我们互动。 同时大家如果喜欢我们微微一笑这个节目，或者喜欢我和孔文呢，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活力酒吧的房间，或者把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情况分享给更多的小伙伴。 哎，没错啊。 刚才天哥问了说那个之前送给他那首歌是讲失恋、 失恋。 那刚刚这个整点报时这首歌又是讲什么故事？ 又是讲什么故事 啊、 我也特别想问 啊、真的吗？这个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去年刚刚上映的一个日剧，然后它的这个日剧的剧名非常的有意思，叫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然后去年其实 这个名儿，这名字就这么长。 对，这个日剧的名字就是特别拗口，然后不像一个就是电视剧的名字，叫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 啊，就是一大白话。 对，他讲的是一个感情的故事啊、就是说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小女孩，就刚刚大家在视频中看到了、然后因为这个日本的就业率现在越来越低了，不好找工作，然后呢他就经过这个家里人的介绍去到了一个我们叫程序员吧这样的一个男孩家去做这个就是打扫卫生啊、我们说叫这个保洁人员，对吧？但是他呢其实做得非常非常的专业了，就是打扫得特别特别的干净。然后后来呢后来他就发现其实他和这个程序员都在这个工作这个雇佣关系中就是感觉利益最大化了，比如他找到了工作，他找到了价值感、然后他做的饭呢这个主人也很喜欢，他打扫的卫生呢就是主人也很满意， 干净。 对，然后这个程序员呢因为工作特别的忙碌，有了这个人给他打扫卫生照顾他之后呢，他就觉得哎呀自己的气色也变好了，然后睡眠也变好了、后来两个人就觉得呢 在一起很合适。 对，然后就发生了一段浪漫的这个感情关系 啊，浪漫的感情关系。但是为什么还会起一个那样的剧名？ 就是 后来就是 一开始他们并没有说我们就真的做男女朋友，而一开始他们说我们就是签一个协议，我们名义上对外呢我们是这个因为一开始这个女孩每天去他们家打扫卫生嘛， 是一种雇佣关系。 对对对、然后如果是每天还要回家就是这样就非常的折腾，然后后来就觉得诶，如果我是能住在客厅对吧，主人住在卧室、然后呢我可以可能把她的生活照顾得更好，因为她起床之前我就能把她早饭做好了但是呢住在一起呢可能又怕这个别人说三道四、所以就说我们干脆就是名义上我们就是情侣但实际上是雇佣关系， 实际上 但是一开始呢大家都在就是逃避，大家其实中间有一些两个人彼此有一些化学反应后来呢就是 哎呀你看吧 男女共处一室，对吧？你把我照顾得很好，你的工作我也很认可，哎呀，这就不产生感情才怪呢。 对， 是不是？ 主要是这个小女孩太可爱了，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女演员，叫这个，一时想不起来叫什么 啊，反正就是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 对 啊，一个女主， 特别的卡哇伊， 好，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好奇头条号的一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条消息呢，是有关于城市建设还有这个建筑的。 对， 他说的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里的这个绿化率都越来越低了，然后因为这个城市建设，可能我们也砍掉了一些树，占用了一些本来应该用于绿化的这个空间。 对，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时间，但是其实就是最近啊，因为这个对于北京来讲，就很多地方还是在新建一些绿地，包括腾出来这些空地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这个城市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对吧？像北京的地多么的贵啊，你用来种树，就是大家可能在这个用这个功利的角度来看，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浪费的这样一个感觉。那我们这个说回来哈，说回来说这个人呢，终归是动物，对吧？ 有动物属性， 对，他还是愿意去亲近大自然。如果我们离大自然太远的话，就会心情不好。我觉得会这样。 对，没错。要不然就是为什么很多这个朋友就是在这个城市里啊，比如快节奏的生活工作之后，隔一段时间就得要出去这个旅游，放松放松，然后让自己回归自然。 对，所以为了这个达到这个城市的一个绿化率，也让城市里的人这个能够更接近这个大自然呢，然后这个有一个建筑设计师，他就设计了一个垂直森林。什么叫垂直森林？就其实特别好理解，因为比如建一个森林是平面的，或者说是这个在平地上建，它可能会占用比如说很大的一个面积。 对对对，很大的一个。 但是他现在把这些树呢，就是建在楼里让这个森林立起来，变成一个垂直的森林，其实就是在每一套房间的这个阳台上会种一棵树。 是这样一种解决的方案。 对，变成了一个垂直的森林。然后这个概念呢，其实去年是在米兰第一次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垂直森林的大楼，来给大家看一看。 双双也给大家准备了图片大家可以看到，想象一下，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在你的周边啊，比如有一栋这个20层、30层甚至更高的这个楼但是呢，它不是在是原来的样子了。不再是这个钢筋的颜色、混凝土的颜色，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外立面的颜色，它的外面和顶部全都是被这个绿色的植物所包围着。 远看感觉就是它还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的说这个就是建筑的外立面爬了这个爬山虎哈，它真的是种这种参天大树对吧？ 对，或者然后这个草啊或者是一些需要的绿色植物把它覆盖上去。 那么去年在米兰就成功的建设了这样的两栋垂直森林概念的这个建筑了之后呢今年说是要首先要在我们中国的南京也要建这样的建筑了，也要建这样的就是有树的这样的建筑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做了更加大胆的这个尝试，就是在这个广西的柳州要建全球首个垂直的森林城 也就是在这个概念在米兰有了之后，然后这个首先是到了我们的南京、上海还有深圳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南京啊，在深圳啊，就城市当中可能会出现某一座钢筋混凝土当中有一座绿色的建筑长满植物的建筑出现在那里。但是呢广西柳州人家把这个概念和理念要进一步的扩大要在那儿建立一个垂直的森林城市那么顾名思义也就是 这个城市里的所有的建筑 全都是这样， 包括这个可能公交车站呐、地铁站呐对吧？我猜想啊，包括一些医院呀、然后一些这个学校，可能都会变成这样的一个郁郁葱葱的这样的感觉。而且这个柳州这个城市呢，说这座城市其实是远离市中心的一个卫星城它可能就是之前还没有被建设的特别的成熟那么这次呢，预计这个垂直森林的城市会在 2020年以前落成，那么一共呢要用上近100万株的植物，以及种在地面的40000棵树木。 哎，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数字啊，在柳州要兴建一个这样的垂直森林城市，预计要用100万株植物，还有地面的40000棵树木。这说明了什么？商机呀、啊！对， 孔文，你别说，我还真的有朋友是做这种生意的， 哎， 就是在通州郊区包一块地，然后种树，再卖给这个城市建设的机构。 对对，苗木嘛， 对对对， 苗木生意，对，曾经是现在市场行情，我现在不是很了解啊，这是一门很不错的生意， 是吗？ 对对对， 而且是造福人民的一个， 对，造福人民的是一个生意。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听到我们刚才这个商机消息传播的话啊，我们可以去柳州和当地的这个去考察一下， 做一个幸福的植树人。 哎哎哎，对。 看到天哥问说，哎，这个树越长越大，往后盘根错节安全吗？其实昨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树啊，我们看到上面是这么的大，但地下的那个根呢，可能更大。 对，没错。就是我们把树先种上了啊，然后就是我们在屋顶弄点土。啊，然后把这树种上了，但是呢，上面挺好看的，郁郁葱葱啊，绿色的呀。但是树根也是和这个树干啊、树枝是一样的，上面生长，下面也要生长啊。对吧？那回来之后把我们房顶给扎穿了，怎么办呢？是不是？ 对，但是我相信，就是这些这个城市和建筑设计师吧，他们肯定是做了非常多的测试，那么测验，对，就是去检验这种概念的这个建筑可不可行。那么他们也是说呢，说这些植物呢，说还经过了一些风洞实验，就是确保了在200米高处的树木，即使在暴风中也能保持直立的这个状态。我相信可能对这个他们要使用的一些植被啊，一些树木，可能也进行了这个改造，或者说这个品种上的一些优化吧，比如说它可以吸收比较少的水分啊，或者他们选取的这些植物可能是比较容易养活的。 对，其实这些我觉得我们在了解这个事情之上呢，这个细节的技术问题，我觉得很通俗的一个理儿，就是敢做，我们就不要去怀疑它的技术性问题。 对，既然这个都已经要一座城市要基于这种技术去建设了，说明这个技术还是非常可靠的。 没错。 而且说这座城市建成了之后呢，就是这个100万株树木，说每年会吸收57吨二氧化碳和粉尘，产生约900吨的氧气，还能降低整个城市的平均气温。听起来特别的美好。 对，而且还能为这个当地的这个鸟类啊、昆虫啊和小动物啊，提供栖息的场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建筑或者是城市当中，每天照进你这个屋子里的阳光，可能都是那种树影斑驳的阳光吧，它把你这个晒在你暖洋洋的这个脸上或者身上，然后是小鸟的叫声，每天把你 叫你起床， 哎，真的是非常非常惬意。但是呢，它又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回归自然，回归原始，它还是一个我们生活的现代化的，方方面面都非常完善的一个城市， 非常便捷的，大家这个可以生活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哎， 总之听上去呢，就这个城市就是特别的美好。 对， 但是在这个美好之余，我也有一个非常小的担忧。 你的担忧是？ 就是，哎呀，这个蚊虫是不是会变得特别多呀？ 你招蚊子， 特别招，特别特别招。而且你想，这个门口再种棵树，然后没事再浇点水，这个其实大家虽然说我们愿意靠近大自然，但是毕竟现在我们离大自然已经没有那么的，就是没有那么的说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山里，或生活在一个森林里。如果真的每天这个，哎呀，5点多天没亮就是鸟叫，然后呢晚上也有很多的蚊虫或者说蝉鸣，大家真的能不能适应呢？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对，没错啊。这里其实我刚刚提到的啊，这可能是一个商机啊。我从经济的角度再给大家做一个数据的普及啊，就是这个方案呢其实被论证过，就是它我们建造一个就是植物 全部覆盖的这样一个一栋一栋建筑，一栋大楼，只比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真的是普通钢筋混凝土的一个楼成本高出5%。 所以其实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选择。 哎，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一个选择。所以说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吧，它还是非常可行的。 总之就是现在看起来是利远远大于弊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柳州的这个森林城吧快快的建成，我觉得它也会变成一个这个旅游的圣地。大家可能都会愿意去看一看。 对。 好，在这个时候呢送给大家一首歌，少年梦想家，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大家回来，这里是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继续跟大家这个聊天。 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垂直森林的建筑，还有这样的城市。那么刚刚孔文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点，说这样我们在家里就能够感觉到这个树影婆娑，对吧？ 对， 这个阳光照在树上的这种感觉 啊，这种阳光，然后是每天是这样的阳光把大家叫醒，可以想象一下，是非常的惬意。 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呢，就真的是跟这种树叶光斑有关系。 我们也不用等到那个大楼盖好，我们现在就能享受。 说的是这个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这个毕业生。我发现这个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这个学生经常设计一些就是兼具功能和这个艺术感的，这个做一些这样的工业设计 啊， 真的是非常的。我们在这个微微笑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意思的设计，都是来自这个学校，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对，然后说这个应该是他的毕业生叫 Leslie， 然后他呢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灯，这个灯呢是高仿这个真的阳光进入室内的。说现在大家都住在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大楼里，都不是原来的这个老房子，像英国的老房子都是门口有树的，对吧？ 对， 出门就是有草地的。那他设计的这个灯呢，就是可以让你在家里感觉到自然光，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树影婆娑的感觉。而且它还会根据这个就是时间吧，然后对这个光线有一些变化。 对，这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早晨醒来的时候，这个树影光斑这样的照进我们的房间之内啊，把我们叫醒。但是呢，它是一盏台灯，我们自己就可以自己做到。然后呢，实际上啊，这个台灯呢，它是一个隐匿的投影仪。 就是它里边其实是自带一些画面的。 对，没错啊。这目前呢，就是这款台灯啊，也是有这个三种样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就是透过风中摇曳的树叶照进室内的阳光。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外边刮着风，有太阳啊，这个影子呢，这个树叶的影子可能是在阳光当中哇，然后再晃。照进室内，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经过水面反射的阳光， 就是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 bling bling 的啊，就是我们我们在海边呢，或者在这个游泳池，可能有时候这个太阳一照的话，可能有这种感觉啊，大家可能见过啊，这是一种啊。第三种呢，是这个斑驳的阳光。 斑驳的阳光， 也就是这个应该也是受这个物体的遮挡和穿透就是说这个光点的分泌密度和这个亮度呢会不时的发生变化。你比如说这个现在上面有太阳，对吧？那我们经过有树的时候，那可能是一个样子，那突然这个过了一片云遮住了一半太阳， 真的是这样。 对，是这样一种感觉。 对，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个高仿真阳光的这个灯，它打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光是什么感觉？这确实是非常像这个门口有树， 非常自然。 就是跟我们小的时候，如果你家里住的是比较低的楼层，一楼二楼的话， 对， 一定会有这个树叶和树的形状，就是阳光透过它，然后打在你家的这个白色的墙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这个是大概是一个玻璃窗的感觉，然后窗户外面有树。 对，它其实 还有就是大概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有的时候家里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种光线的变化也是非常非常美的 啊，非常有意境。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这个火烧云的版本。是吧？这个可以用， 是不是戏太过了？ 因为火烧云很美嘛，比如说什么火烧云的版本呐，什么彩虹的版本呐，是吧？还有什么版本？我们可以，我们联系它，这个再加点功能。 不过我看了这条消息之后呢，我在这个惊叹于，就是这些现在的这些学设计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的这个巧思妙想之外，我觉得人类有一点可怜。就是 此话怎讲？ 就是我们已经可怜到就是连看树叶光斑这样最自然不过的东西都要通过投影仪来人造出来。 那 所以可见我们离大自然已经有多么的远。 其实 大自然，我觉得到离我们并不远。那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驱车可能一两个小时就能到这个稍微远郊一点的这个区县。你比如说这个房山呐、啊，或者说什么延庆啊，其实在那里呢，就这个自然风景包括密云，其实都还是不错的，也有山有水。 对，但是能去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对，但是只不过是就是这个快节奏的生活，然后大家为了理想、为了生活而奔忙，可能是我觉得是内心当中一种紧张和快节奏， 一种提着劲儿的感觉。 对对，一种提着劲儿的感觉。可能 我还记得有一个那个就是作家叫欧亨利嘛， 欧亨利， 然后他原来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应该是在我们的应该都看过啊、我觉得都看过，叫《最后一片树叶》 啊， 就说这个有一个这个。得了重病的病人，然后他在床上，但是他的这个病房呢就是有一个窗户，外面有一棵树、这个病人每天卧床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嘛，他就看着这棵树，后来发现呢秋天来了，很多树叶都被这个秋风扫落叶嘛、都已经这个就掉下了这个树，但是有一片树叶呢就是特别坚挺在这个树上，后来这个病人呢就对自己说诶，我的生命就像这片树叶一样，可能这个哪一天这个风把这片树叶吹走了，我的这个生命也要结束了，因为可能就病人的一些臆想吧、然后他就每天都醒来之后就先看看窗外的这一片树叶，真的就是最后一片树叶， 那已经成了他的一个精神气儿了是吗？ 对， 就是一个支柱。 对，但是后来这片树叶就真的一直都没有、就是他走过了秋甚至走入了冬都没有被这个强风就是让他离开这个树，然后这个病人就痊愈了。 这是一个懂事的树叶。 当然这个后面还有一个背后的故事、 啊、 就是他的朋友知道了就是他有这样一个念想之后，后来就画了这样一个窗户上的树叶放在这个对，就是其实是帮助他的这个念想，这个精神气一直这样顶着。 是画了一个，我还以为是他朋友。 对对对， 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爬到这个树上吧，这个树叶，比如用这个 绑在 上头，给钉在上头， 也挺好，也挺好。 对， 总之、就是、 结果是好的。 对，就是看到这个高仿真的这个灯，让我想起了这个故事，就是觉得，我喜欢窗户外面还是有树的。我喜欢这种感觉。 对、其实有这样一个产品的话，当我们哪怕真的是忙。到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亲近大自然的时候、偶尔在家里如果有这样一个产品、打开灯打开投影，能够让你记起阳光树叶 洒满房间的感觉、 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8:28，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半点的这个片花之后我们再回到微微一笑。 と過ごす毎日がドラマみたいで目が離せない The story of a life こんな風に共に歩んだ日々が繋がってゆくな今の模様 This moment forever 重なり合う記憶は全部二つの影離れぬように行けるとこまでこの道を 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欢迎回来，我是孔恩。 那么我们982呢也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个画面了。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也可以和我们互动。 哎，没错啊，继续回来之后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好玩的话题啊，我们开一开脑洞， 开一开脑洞， 哎， 然后这个走出国门，看一看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 哎，对。 接下来这条消息呢，说的又是一个跟建筑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建筑其实是这个八大艺术门类之一。 听着怎么像这个说学逗唱什么的？ 不，因为你像什么，比如音乐，建筑，影视，还有这个绘画，雕塑，还有什么来着？哎呀，记不太清了，知识面太广，知识太多。对，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这个喜欢建筑的， 喜欢建筑。 就原来我上高中的时候，其实特别想读建筑 啊， 那时候特别想读。 那你喜欢音乐吗？ 也算喜欢吧，但我觉得音乐得从小学。 建筑是流动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 好，名人名言。 这知识面太广了。 行，我喜欢建筑，你喜欢音乐。 哎，对，所以我们是一对黄金搭档。 黄金搭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有关建筑的消息呢，说的是在这个荷兰有一个叫泰尔斯海灵岛。那这个岛上呢，它其实常住人口非常的少，只有4000多个常住人口。 不多。 不多。但是从1982年开始呢，每年6月份这个88平方公里的小岛呢就会变成一个这个艺术节的举办地。它这个艺术节的名字呢叫我斗胆读一下，因为它是一个荷兰语的单词，然后昨天我没有搜到它的读法。应该是叫 Aura 吧。可能是在荷兰语中它的意思是叫任何地方。那么每年这个举办这个艺术节的时候呢，就会接待超过13万名来自全球的观众。因为从82年开始到现在也有这个 哇，30多年的历史了， 对， 艺术节， 对，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久负盛名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节。 嗯， 那每年慕名而来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就塞满了这个小岛。 对， 嗯，那么 就每年一到六月份啊，他们这个岛上的常住的4000多居民，一到六月份呢，就变成了比如说这什么服务员、厨子。 对 啊， 房东 房东， 嗯，司机 司机，还有什么保洁， 就是变成了各种服务人员。 哎，对，因为这个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4000多人要接待13万人， 嗯， 哎，对， 然后呢，每年当然在这个艺术节上，大家都会有一些这个实验型的这样的艺术的行为吧。 嗯， 那么今年呢，就会在这个艺术节上呢，就是就是大家会对这个空间做一个大胆的尝试， 嗯， 就是也是一个这个来自德国的，好像是这个建筑师吧，然后他做了一个这种白色的气泡型建筑， 气泡型， 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白色的气泡，或者是一个白色的透明的气泡，然后他会把这个气泡呢放在这个任何地方，比如说森林里。 嗯， 比如说大马路上， 嗯， 比如说这个人群聚集的这个广场中央， 嗯， 然后原来这个地方呢就是一片空地或者就是一个公共空间， 嗯， 他把这个气泡放过去之后呢，这就变成了一个半封闭式的这样的空间，然后就可以在这个气泡里呢举行一些演出啊、沙龙啊，然后这个讨论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可以先来给大家看几张图， 就是把这个。就这个大棚啊，放在哪儿都是。 哎，说的还真是这个大棚，对对对， 啊， 从空中看起来的感觉呢，就是有点像一个水滴哈，在这个森林当中还是非常美的。 哎，对对对，它这个是非常的漂亮， 嗯，非常非常的好看。嗯，然后在这个气泡的里边看呢，我觉得特别有未来感。 啊，哎，对对对， 特别的有未来感。 嗯， 因为这个在这个就远处这个气泡外面是参天大树，然后这个气泡里边呢是大家在拉小提琴 啊 在伴舞啊， 对对，大提琴在听着音乐，享受着音乐。 嗯 啊，是有一种现代和自然有机结合的一种感觉， 嗯，在碰撞的感觉， 啊，对，碰撞的感觉，对， 嗯， 但是我就是大棚咱知道啊， 嗯， 比如说这个前段时间刚过了这个草莓的采摘季， 嗯 嗯，因为我是去采摘了一次草莓，我的天，那大棚给我热的，一进去之后就满头汗，就是这个，啊， 几月份了你采摘草莓？ 你看，这个我们的网友向日葵也说，这个大棚是不是， 嗯， 大棚里得加上这个空调和通风， 嗯。 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嗯， 对，真的这大棚，因为它确实吸热呀，他们那边咱们这边大棚热，他们那边大棚不热吗？ 我不知道这个每年六月份的时候，这个荷兰森林里大概是一个什么温度哈？ 嗯， 如果它是一个秋天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好吧， 还好，对，但是我觉得，这首先这个一个塑料大棚，它的支撑性， 嗯。 牢固度， 嗯， 对，我觉得 这些可能问题都不是很大。 对对对， 可能比较关键的还是我们这个向日葵提到的说这个 通风的问题。 对 对对，没错。 嗯，那这个气泡的建筑呢，它是有这个纯白色的， 哇， 还有这个透明的。你看这个就是，山间刚好有一点雾气。 哎，对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大棚好像大家看现在是这张我们放出的这张图，好像这个大的这个气泡的最顶部是有一个天窗的。 啊， 嗯，应该这个天窗是可以通风的。 对， 嗯， 对对对对对，是，嗯。 向日葵说，嗯，香港的大排档都在塑料大棚里，有空调，特别有感觉，就在油麻地有。看来这向日葵同学没少去香港。 哦，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你知道吗？这个？ 我只吃过一次香港的大排档， 嗯， 但是觉得它那个塑料大棚就是完全是四面都是风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挡雨的功能 啊。 嗯， 就是对。找四根木桩子，然后把上面这个扯点东西，然后扯点塑料，然后一遮， 嗯， 啊，是不是这样的感觉？跟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高科技的， 嗯， 在荷兰的这个大棚还是有差异的。 嗯，我觉得荷兰的这个大棚主要是它这个周边的环境，这个自然景观也 是非常的。荷兰大棚。 荷兰大棚， 对对， 不过说起这个大棚呢，其实就是让我想起了就是，嗯，另外的一个， 嗯， 一个大棚吧，就是其实在这个英国啊， 嗯， 很早之前就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叫伊甸园项目， 哦， 然后它也是在一个工业的，应该说是在一个工业废墟上， 嗯， 原来这个地方被 好像是挖什么东西，然后就有很多的坑，然后后来呢一个建筑师就觉得我要改造这个地方，就建造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大棚，然后大棚里的这个气候呢就完全是非常优质的自然环境，然后还种了很多树，还带了很多这个动物和昆虫进来，然后这个项目呢也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伊甸园。 哦， 就在英国， 在英国， 现在也是一个这个就是旅行的一个圣地了，就是去这个英国的这个小伙伴有的很多会去看一看这个伊甸园项目，而且这个伊甸园项目当年是被英国人选为了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一个建筑项目。 嗯，就是这种形态呢其实都是给我们比如说在城市内我们有限的空间能给我们提供有一种更多的遐想。 对 啊， 大概是这样。然后其实这个伊甸园项目呢是对这个就是已经被破坏的环境的一个改造嘛。 对，没错。 但是荷兰的这个大棚呢其实这个建筑师说了，我们希望给大家一个新的视角或者一个新的角度来观看这座城市 啊，就是在大棚里，比如说这透明的大棚，我们在大棚里看树是什么样子，在大棚里看这个和山间的云雾在一起并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有一些开放的空间可能大家是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天安门广场，对吧？ 啊， 比如说这个大裤衩，对吧？大家很熟悉。像比如说，哎，在大裤衩下面有这样的一个大棚，然后里边呢有一场话剧，对吧？然后这个它的话剧的幕布就是这个大裤衩的这个，就是它其实给大家一种新的角度去看我们身边的这个建筑和这个我们所在的城市了，对不对？ 对，这个回家之后赶紧做一 PPT 啊！我初步预测你这个很快能拿到这个天使轮， 这个孔文满脑子都是项目。 哎，天哥也说了，说为未来提供更多的可能。没错没错，其实我们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咱们开一开脑洞啊，就是在这个现在的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你自己的你觉得诸多的不如意啊不满意啊，但是呢我们不妨开一开脑洞，为未来提供一种我们自己的畅想。 对，然后呢通过这些新科技的手段呢也让我们对自己这个平常日复一日的这个生活吧有一种新的体验。 对，让自己跳出来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非常非常的老，但是演绎它的这个歌手呢又带给我了对这首歌的一种新的感觉，我们来听一听爱如潮水。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知道这样会让我心 欢迎大家回来，刚才我们一起分享了蔡淳佳的爱如潮水。 哎，没错，这个歌呢把我们这个我 一下子点亮了我们的直播间， 对对对，房间里，然后天哥提议啊，说开个观众要连麦，哎呀，其实我觉得是行，但是现在这个领导没批啊，这我也没办法，就是 然后这个叫什么 Nori001 说、说不要切镜头破坏和谐 啊，就刚才呢，就这位网友不让我唱，然后说让你唱， 然后还让我们俩别有和声， 哎，对， 说和声也破坏和谐， 然后让你 唱，搞得我们俩有点不知所措呀， 让你唱，你看这个事儿你怎么办吧？ 没有，孔文唱歌是非常轻松的，我唱歌呢就两句就得，基本就是这种情况， 两句就得是吧？那就是青藏，预备唱， 好运。好，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好奇头条号的这个内容，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最后一条有意思的消息吧。说的是这个苹果公司为了提高 Siri 的智商，那么准备给他找一个文化课老师。 找个文化课老师， 听着这个 Siri 像一个这个后进生啊，就每天还得有家教给他补课， 对，因为现在是怎么说呢，就是 Siri 吧，就是手机上我们其实很多朋友也传过这样好多版本啊，比如说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和 Siri 聊聊天，但是有的时候这 Siri 吧就聊不下去了， 对，因为 Siri 就是他当然在就是做一些就是切实有用的这个事儿，比如说 Siri 你帮我查个什么东西， Siri 你帮我算一个公式， 哎，对， 然后如果是这种呢，它这个 Siri 会很快的很好的给你完成， 哎， 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较感性的这种东西，或者是偏这个文化的比较软性的这种东西，可能 Siri 就有点就理解不上去的感觉。上次我们也说过，说这个今年的这个高考试卷让这个人工智能来做，说这个4+1=几它能做出来，但是说小明有4个苹果，小红有1个苹果，一共有几个苹果， 就懵了， 他就算不出来了。 对，他懵的点在哪儿？就是你让他算多少个苹果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他读不懂题，他不知道小明是谁，也不知道小红是谁。 对，他也不知道这个吃苹果的这个吃是什么意思。 哎，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为了提高这个 Siri 在这方面的一个智商，或者说我觉得是提升他的一个情商。然后这个苹果公司呢，准备给他找一个文化课老师，然后说这个文化课老师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要非常的潮，要很懂这个潮流文化，然后呢就是第二个呢是说你自己要是一个很酷，或者你自认为也是一个很潮的人才可以， 对，然后这个岗位的名字呢，它叫做这个需要官方的名称啊，叫做 Siri 活动专家，就像刚才爽爽提到的，就是什么潮流文化呀，这一方面的，给他这个来点建议，给他搏一搏， 天哥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实不仅仅是咱们中华文化哈，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文化，就是它这个 就是总量啊，就是实在是太大了。比如说苹果打了一个比方，就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部电影叫《星球大战》，对吧？说《星球大战》的有一个纪念日是5月4号，用英文说就是 May the Fourth。但是这句话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双关，就是来自于这个《星球大战》里面的一句经典台词，就是“愿原力与你同在”。那它的这个读音呢是 May the Fourth be with you。其实这个它这跟5月4号是一个双关。 嗯， 在这些方面，比如说这个比喻。 嗯， 拟人， 嗯， 双关， 哎， 对吧？这个 对，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像特定场景里， 嗯， 这个带出来的。你比如说这个很多玩游戏的朋友们，可能就常常说这个，或者打两个字儿啊，就是鸡鸡。 啊，对， 对对对，是吧？那其实什么就是 good game。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玩游戏的话，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真的是。 啊，对，然后这个有的说我可能我要GG了 ，Siri 怎么办？啊，这个这 good game 是什么情况呢？就啊 ，GG 是什么？ 对，就他就不理解了。啊，比如说你说你帮我打开王者荣耀是吧？可能 Siri 能做的，但你说帮我打开王者荣耀，他就理解不了。 哎，对， 对，这可能是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识别方面的一个短板。 嗯， 那么苹果公司呢也希望通过招聘来这个，就是这个文化课老师呢，能够让 Siri 对时下的潮流文化和现象有更加敏锐的一个感知。 嗯， 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潮流文化实在是。这个变化太快， 对，没错，而且这个，其实现在就是一个技术，和文化，我们和内容现在正在充分结合发展的一个时代。那比如说这个，其实在北京，大家可以很多时候可以看到，比如说现在有机器人，有各种各样的小机器人，其实现在已经是能够面试了。啊，对，那比如说这个，我遇到的一个小机器人呢是这样，就是当你看它的时候，它有面部识别系统，然后它说，小哥哥，你要看我，你就跟我打招呼啊，不要偷偷的看，它会给你， 它能感觉到，能跟你互动， 对，它能互动，但是呢，你比如说，如果说我再去跟它进行深一步的互动，情感方面的，可能就没有那么顺畅了。走的时候他会和你，和你打招呼啊，或者是怎么样的，目前仅限于此。 所以其实就比如说这个，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在我很沮丧需要人安慰的时候， 对， 可能人工智能就有点手足无措。 对， 所以这个 Siri 确实是需要不断的进步呀。 对对对， 包括音乐呀，体育呀，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戏剧还有电影，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些探讨呢，Siri 应该是必须要长足的去进步。 对， 那么这次呢，就是也提到了说，著名的一个科技作者叫莫斯伯格，那么他写过一篇文章说为什么 Siri 看起来这么蠢，然后他就记录了一些当时自己使用 Siri 的一些经历。首先就是说当他问起 Siri 就是一个 Tim Cook 是谁，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名人，对吧？然后这个 Siri 呢，因为他用的这个因为就是这个作者他认识 Cook， 然后 Siri 就直接调出了这个 Cook 的联系方式。 对呀， 所以他甚至不会告诉你，就像我们说黄晓明是谁， 对 吧？就直接把我这个小明的电话给调出来， 把电话给他说你打给他吗？ 对， 我们很熟啊。 对，但他不会告诉你说他其实是一个著名的演员。 对，他出演过，他演过什么作品，然后包括就是现在大家对他的网友啊，这个影迷啊，对他的反应怎么样啊？或者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天哥也说了，说你跟他说了之后，说我失恋了，他就不会给你放日文歌曲。 对。这就是这个 Siri 情商还不够的一个表现吧。 哎，对， 包括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用的一些，就是有的时候可以跟公众号的一些小编去聊天哈，这些小编有的时候也是后台的一个人工智能，那他肯定也是有很多这个存储好的这个答案。 没错。 所以说这个 Siri 的这个，其实 Siri 的技能的强大是跟他这个还是跟他的数据库有关系的，跟他数据库的这个大小有关系。而大家这个就是我们说潮流文化的这个数据库是每天都在极大极大的增长，就每天爆发出多少事件，对吧？新的双关，新的段子，对吧？他都得及时的去学习。 对对对，其实包括目前在市场上的一些同类产品，包括亚马逊的产品，还有微软的一些产品，对比苹果的这个 Siri，在某些程度上 Siri 的情商都是有点跟不上的，所以说这个他们就急了嘛，对吧？急需要请一个，刚才咱们这个岗位叫什么，叫 文化课老师。 对，文化课老师叫 Siri 的活动专家啊，就是从这一方面，然后数据上，然后知识点上给 Siri 补上。 而且我觉得可能要把 Siri 真的教得特别的强大，还不止有一个文化课老师呢，因为每个人的关注点都不一样。 对， 你就比如说孔文喜欢音乐，对吧？他对于音乐就有很多的他了解的歌啊，他的这个曲库啊，又非常的丰富。那可能我比较喜欢 体育， 对，比如体育呀、 时尚， 对， 美丽， 对这些方面， 美食， 然后比如说这个口红的色号呀，我就比孔文更有发言权。 哎，这是肯定的。 对，那每个人可能他的这个术业有专攻嘛，他知道的这个知识还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得给这个 Siri 请很多个文化课老师，而且不仅有这个美国本土的，可能他还得请，比如说中国的文化课老师，因为用这个手机的用户不仅仅是在美国，对吧？它还有世界各地，而且世界各地的文化都那么的不一样，对吧？你比如说说到了这个荷兰的这个大气泡什么 ，Siri 可能就没听说过， 对， 它需要这个欧洲的、美国的、中国的，对吧？东南亚的，需要很多很多的文化课老师， 对，没错， 它真的要变得很强大呢。 对，我们给 Siri 要当务之急要补上的也是这个。Siri 提到这个北京青年广播啊，你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一档可以听可以看的广播啊。然后早晨的节目是什么呀？早晨的节目是微微一笑，7:30到9:30。然后天哥又为我们拉出了一条口号：想成为文化课专家，先听好奇头条号。 是的，是的，我觉得如果这 Siri 可以，这个他应该是可以听中文的哈，每天来听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也对他的这个情商的提升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 哎，对 ，Siri 要听我们的节目。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8:58了，我们来听一首歌。待会儿这个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To the night, go until you're out of sight and you're out of my mind. Run when the rhythm's right, go into the night.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孔文啊。现在进入我们今天早晨微微一笑的最后一个板块，微微观世界啊。 微微观世界， 微微观世界。在进入我们微微观世界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 嗯，刚才好像放这首 MV 的时候，大家这个互动的特别特别的热闹、啊。 哎，对，刚才就做了一个姿势，这001这位朋友说：“孔文不要咬手指，那么大呀。” 孔文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多动症小孩呢，就是每次放音乐的时候，他都要起来活动活动筋骨。 对，然后也这个刚才说啊，说这个我们刚才给大家放那个 MV 的时候，说有这个声化不同步的问题， 还有人被这个 MV 上来第一个画面给吓到了。 对，因为这个001这位朋友可能是不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我们现在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然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在直播当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这个有意思的图片呢、啊，然后视频呢、啊，包括这个歌曲的 MV， 哎，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在聊天互动的过程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些东西。 嗯，那么今天的这个最后半个小时微微观世界呢，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友情的这个话题。 哎，没错， 而且我们聊的是成年人的交友指南。 嗯， 说的不是我们这个发小小的时候这个两小无猜的这个感觉，而是说当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在交朋友， 越长大越孤单。 嗯，这句话唱得特别好。 对， 就今天我们其实聊的就是这个越长大越孤单的这个感觉。 嗯， 然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探讨一下，首先为什么我们会越长大越孤单， 嗯， 然后如何呢，在成年的时候还能够交到比较好的朋友，或者说，其实今天我们有一个大的这个话题，叫做在你认为是朋友的人里，一半人并不把你当朋友。这其实是一个有点悲观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哈，但他说的就是成年人的这个， 就是 友情世界吧。 对，这就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现状。 嗯 啊，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跟大家希望大家积极的跟我们互动起来啊，就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头， 嗯， 就很多人不把你当朋友，你说这事儿，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大家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嗯， 然后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这个有这个特别好的朋友之间特别开心讲义气的事情， 嗯， 也可以把这个故事来给我们分享分享，一起来讲一下。 那么这个话题呢，上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研究的结果吧。是说在去年三月份，那个有国外的一个这个机构做了一项针对一个同班大学生的调查。那么他们给班里的每个同学呢分别打分，零分呢是不认识，三分以上是朋友，五分以上是最好的朋友。同时他们也要写下就是对方可能对自己的评分。那么有趣的是呢，在1353对被认为是朋友的关系，什么叫被认为是朋友的关系，就是有一方打出了三分以上的这个分就是起码有一方认为我们俩是朋友了。94%的人认为对方也会给自己打出三分以上的分数，然而实际上呢只有53%的人真的会收到对方三分以上的评价，就是真的会收到对方也认为你是朋友的这样的回应， 就是但是比较少，只有一半。对， 听起来有点残酷呢。 对，这就是说明了什么问题，我给你打一高分，但是你并没给我打高分，这 有一种 啪啪啪的打脸， 热脸贴着冷屁股的感觉。 哎，啪啪的打脸，哎呦，这个这001也说了，说出去面对的都是戴面具的人。这可能是， 这可能是成年人世界大家都会多少有的一种感觉，就是比较难交到朋友了。 对， 那么去年吧，我好像也看到了一篇文章，就是说，这文章的标题大概是说什么？一篇文章解决你所有的社交问题。当时我还收藏了一下。然后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社交呢，都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叫做共情社交，就是基于感情的。然后另一种呢，就叫功利社交。共情社交呢，比较容易发生在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同学呀、比如说这个邻居呀、比如说这个。 嗨，爽爽，你几岁了呀？我5岁。 我6岁、 啊。姐姐。 对，大概就是这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是互相安慰，一起高兴，一起这个一起比如说应对考试的压力呀、这种共情社交。但是在我们成年了之后，尤其是走入社会了之后呢，我们的功利社交就变得更多了。就比如说我为你办一事儿，前提是为了你能为我也办一事儿。孔文认不认同？ 对，我认同。对，然后这个这天哥也说那个专业上叫什么自我防御机制。 自我防御机制。 自我防御机制。 就是、可能大家也不是愿意都戴着面具、而是说我还是别那么快的向一个陆生人去 袒 露自己。对对对。大家都会比较谨慎一些在这个交友的过程中。 对。但是其实如果从我的回忆里来讲，比如说特别小的时候啊，就比如说真的是儿时的玩伴，几岁到或者说10岁以下，那个时候的小伙伴现在仍然有印象，但是能够联系起来的已经很少了。 很少了。 对， 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不同的城市，我觉得。 对，也有这方面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高中大学时候的同学有些还是比较好的。我讲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我不知道以前聊没聊到过，就再如果聊到过再讲一遍吧。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怎么说呢，青春懵懂。就是觉得我就是全天下最牛的人，谁都没有我厉害，就恨不得一天就是就比如在学校里就横着走，你知道吗， 就螃蟹 就是恨下不磕然后冲天谁都不如我我是最棒的就是大概是一种这样的状态。但是后来呢，有一次在大学军训的时候我发现来了一小伙子，小伙子呢就 长得比你帅。 哎，长得比我帅，歪戴这个帽子，然后这个哆嗦着腿儿，然后哎，我说这小伙子，我说看起来比我牛啊，我就 一开始肯定不服气， 不服，肯定不服，我说看这，我说这有什么牛的，是不是？我说不得再观察观察，结果后来呢，有一件事情是在这个要班级要组织打球嘛，要打球，要打比赛啊，打联赛。 那时候你也是学校的球星是吗？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因为是刚刚去呢，其实就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跟对方的球员是发生了一些冲突。发生了一些冲突，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十几岁20多岁，大家 年少轻狂， 对，年少轻狂的时候，然后对方的那个球员就要冲过来要揍我。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抱着头蹲下了。 没有没有没有，就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做好了准备，说那你来吧，是吧，那你出手的话我要还击啊， 嗯， 对不对， 嗯， 可是在这个时候，当这个对方要跟我发生冲突的这名球员还没冲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刚刚提到的那位，就是我看起来他很不爽，他比我还要牛， 嗯， 啊，这样一个 狂拽酷炫的那小哥， 对对对，那小哥狂拽酷炫的小哥， 嗯， 然后是他先冲上去把我挡在了身后， 嗯， 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俩 哇，英雄救 英雄惜英雄啊，对，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只不过是两个人刚刚成为同学， 嗯， 啊，他觉得哦，哎，好像这人有点意思，嗯，这你有什么牛的，我再看看你， 嗯， 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只是建立在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我们都是男孩子， 嗯， 你欺负我们班的同学就不行， 嗯， 啊， 他就为你这个挺身而出了， 对，为我挺身而出，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头，然后就是无形当中吧，应该也是一种本能，就说， 嗯， 我这个朋友我认定一辈子， 嗯， 啊，这个朋友我交一辈子。然后果然其实在后来的一些相处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后来在学校啊，包括一些活动，一些这个学习，包括玩耍， 嗯， 然后包括到了这个我们步入社会之后找工作呀，这些方面我们依然还是最好的朋友， 嗯， 啊， 好羡慕呀。 对对，包括其实最初的时候因为看他很不爽嘛， 嗯， 对吧，这这么牛，有什么牛的，他果然真的是非常就是你对真的很牛。 后来让你心服口服了。 没有，他后来还是服我的。就一开始他因为说一个最直观的工作业绩，就是， 嗯， 比如说他到这个初入职场，进入这个很有名的这个互联网公司之后， 嗯， 做销售，很短的时间内就做到了销售冠军。 哇， 对，真的是很棒， 嗯，社交能力也很厉害， 对，很厉害很厉害， 嗯， 所以讲到我自己的这个故事和这个交友的这个经历，可能就是符合刚刚爽上提到的第一点， 嗯， 是第一点是只有单纯的感情，没有任何的 这个功利方面的这种交换， 哎， 嗯，特别羡慕。 对对对， 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个补充的信息哈， 嗯嗯嗯， 就是因为我也有这种就是从小一起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嗯， 但是因为大家又同班， 嗯， 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就是又好但是暗暗的呢又有点竞争，有点较劲，你们俩是不是也有点这种 较劲儿？肯定是有， 会有点，就是你会拿自己跟他比吧，对不对？无论是在这个以后的考大学呀，还有这个 工作 方面， 我觉得男人之间比可能就是像我们更就是最早的时候那一种感觉，可能就是互相不服， 互相不服。 对，但是互相不服的话，作为男孩子男人来讲，可能， 嗯， 那不服的话，我不能。我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字面上， 嗯， 因为男人可能真的要去脚踏实地的去做一些事情， 嗯嗯， 啊，就比如说 就要提升自己， 哎，提升自己，那就比如说好，那你说你厉害，好，那你拿出来成绩啊，好，那我很快的时间，我可能就是我在这个 BAT 三家公司里其中一家我做到销售冠军，那这是我的业绩， 嗯， 切切实实摆在这里，对吧？这就是很好的， 所以身边有一个特别优秀的朋友是会让我们， 嗯， 这个提着劲儿去提升自己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好处。 哎，对对对，就是你周围有什么样的人，其实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在这个时候个人观点啊，仅代表个人观点， 嗯， 然后也和网友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嗯， 我觉得周围的环境，你的朋友圈子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对，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影响你，对，会像零零幺说的，会促进成长， 对 对，没错。 我听说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嗯， 非常的简单但非常的恐怖，我一个好朋友经常跟我说你自己就是你五个最好朋友的平均 啊， 你自己是什么样，你在这个社会上是不是受人欢迎，你大概在这个朋友圈子中人缘怎么样，就是和你最好最好的那五个朋友的平均值，就是你自己。 哦，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认识自己是会有误区的，真的是会看不清自己，比如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时候我会跟别人说，我说我是一个胆子挺小的人，我是一个风险规避者， 嗯，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说 no 不是 你是一大胆儿， 对， 嗯，你也觉得呀， 对，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是会有看不见的盲区的， 嗯， 但是你看看自己身边的朋友就能知道，大概能知道自己什么样。 对，嗯，对， 真的是。 嗯， 还有一个我跟孔文分享一个就是上周发生的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 嗯，好， 就是上周其实我也请来做客有一个那个好朋友，就是高乐高老师。 嗯， 然后呢，这高乐高老师是我的一个学姐嘛，然后我们关系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一起又认识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啊，我们三个最近老是一起玩。 哎呀，好吧，什么时候来到我们的节目呢？ 她是一个英语播音， 嗯， 就是比我们更高阶，是用英文播音的、 啊、 出镜的一个、 嗯、 对，一个女生，然后特别的美，气质特别的好，然后我们三个出去玩了几次，然后这个高乐高老师就跟我说这个，我怎么觉得她那么美啊？不过我就是还是要跟她在一起，我觉得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多刺激刺激自己进步。 嗯， 然后呢，高乐高老师还说这么一句话，说不过我们俩在一起时间太长了，都没有这种刺激的感觉了。 嗯、 我说高乐高老师你错了，你一直在刺激我。就是女生之间的那种要好和暗暗的竞争，其实都是一直都是并行的。我觉得是我身边跟我特别特别好的好朋友，当然我也希望他们特别特别好了，但是我觉得他们也会给我很大的危机感。 嗯， 真的是我的危机感都是来自于我身边这些朋友 的、 真的。 对， 嗯， 对对对，就这个时候呢，我想唱一首歌，001，你让我唱吗？让不让我唱？ 001说准了。 啊， 没说呢。 就是刚刚爽爽提到的他和姐妹之间的这种小的心思和大的友情，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别猜， 孔文太老， 猜猜 孔文你太老， 明白明白。对不起，我已经唱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记得一个场景啊，在奇葩说里，这个潇潇说的 啊， 潇潇说一大白话，说 大白话， 好朋友，我真心希望你过得比我好，但是我真心不希望你过得比我好太多。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你真的一下子特别好了，可能我们就维持不了这个友谊了，因为我们都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了。这可能是一点小私心吧，就是真正能成为好朋友的，就大家还是差不多。 对， 有可能是这样。 对对对对，没错。如果说真的像刚刚爽爽提到的这个，如果说朋友之间有了太大的差距，可能是生活方式上的一种不同。然后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比如说经济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比如说你朋友突然变土豪了，那我不会，那我肯定说土豪，我们继续做朋友吧。 哎， 我就臭不要脸。我一定会努力的继续跟他做朋友。 对对对，土豪那个，其实我也会的。那做朋友，你哎，我还有一个朋友叫孔文，你让他来抱一下你大腿呗。我说好啊，我来了。 两个主持人节操碎一地呀、啊。天哥说你要进步，总会有人会不舒服。他们来讲是说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可能也不是生存环境吧，就是。大家都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嘛，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幸福是通过比较来的，痛苦也是通过比较来的，这是一个本能，对不对？ 对对对对。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篇文章里，这个也是同样这个研究得出的，说这个男性啊，就不太会因为没有朋友而不开心。 为什么 说好像这个社会上对于女生交朋友有更多的这个期待，觉得女性更擅长社交啊，应该有更多的闺蜜，应该有更大的朋友圈子，但是如果男性有就是总是跟朋友这个吐槽啊，然后展现自己的脆弱呀， 就显得特不爷们儿是吗？ 好像就是显得有点不能扛事儿 啊，不能啊。 孔文，你有心事的时候，你脆弱的时候，你会找一哥们儿这个 就是去聊一聊， 去 倾诉， 去倾诉吗？ 倾诉倾诉是吧？因为我会判断这个事情，就是即便我跟最好的朋友，他是我很放心的人，但是我也会 有所保留， 有所保留，而且我会考虑这件事情脱口而出，他占不占用我的精力和情感的 一些， 是不是会消耗你的情感？ 对对对， 嗯 啊，就是与其 男生想的还真是多呢。 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些习惯吧。那与其比如说真的是不开心了之后，那可能就是我可能也不会跟朋友讲为什么不开心。那是好，我们好那个这个我们去喝两杯啊，说好啊，就大家就是我们去撸个串啊，就喝两杯酒，大家一起去聊点别的事情。 嗯， 然后包括这个 行来喝， 哎，对对对， 都在酒里了， 都在酒里了就可以了。 这个天哥提醒了我们一首歌哈，这个齐秦的说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这个狼就是一个特别独行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对吧？ 狼是群居的吧？ 哦，狼图腾是吗？ 啊， 有可能我又搞错了。 狼， 我感觉好像 虎，这个虎是比较。是一直自己生存，然后是对比较毒的，然后对，然后天哥也说了，狼可不独行，对对对，群居，群居，包括狮子也是属于这个好多好多只在一起，老虎是自己独行的。 总而言之呢，就是社会上对于男性的这种印象和期待吧，就是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更加坚强，对吧？就是不要总是跟朋友在一起这个倾诉，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印象，所以这个男性好像不太会因为朋友少而不开心。 嗯， 如果是朋友太多了呢，就会把这个男性和脆弱以及男性气概不足联系起来。 哦，还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那还有一个结论呢，是说成年人的这个友情呢，说智商越高的人越不愿意花时间和朋友在一起。 哎，就是我就是这个话呢，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说，当你就是好像就是什么，当你明白的越多，什么明白你的人越少，就是类似于就大概一种就大爽汤似的这种话， 有可能确实是这样的。说那个当一些人的智商比较高的时候呢，他们就需要更多的独处的时间。 对， 如果他们对，如果他们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朋友身上，他们会很不开心，因为他们需要减少社会互动来专注于长期的目标，就是说人家是做大事儿的呗。 对，也可能是做大事儿。那比如说，可能就我还想到一个例子啊，就跟大家也分享。那就比如说，小的时候可能有的同学就专注于背圆周率， 哦， 是吧？什么3.1415926后边 背出几十 类 来？ 对对对，就因为他智商特别高，然后可以大家比，然后今天我比你多背一位，然后明天你比我多背一位，好多就后背到后边。百位以上， 这就是神童吧？ 对，有 大家会这么叫， 对，会叫神童，他会这个对这方面有特殊的兴趣，他一定是你比如说对数字特别敏感，那我对数字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敏感，就这个东西对我产生不了吸引力，对吧？但是他对啊，他有对他有吸引力啊，所以他必须要专注啊。大家你想那么多数字，这你怎么办？对不对？ 就是可能其他的一些目标和其他的一些事情已经高于了他对于就是友情在他心中的这个分量。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对， 我想问问，就是孔文，你身边的就是跟你特别好的朋友都有一个什么特质吗？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共性吗？ 跟我特别好的有一个什么样的共性？ 就是能够被你称为好朋友的人。 讲义气。 讲义气哈。 对， 天 哥送了太阳，谢谢天哥， 谢谢天哥，谢谢天哥。 对，然后对重情重义， 重情重义就是真性情的人， 真性情的人。 我的好朋友也有一个共性，就是能被我认为是真的是我特别好的朋友，就是敢直言的指出我的缺点。 对， 我真的是这样， 我也会的。好，这就是说天哥001，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种受虐的心理。 这执着，我们一起来，现在是吐槽爽人的时间，我们来一起指出一下爽人的缺点啊。 就是现场开始开批斗大会。 哎，现场开始开批斗大会。 说这个缺点还是得在了解我的前提下，然后就是因为夸你这事儿吧，谁都能做。 对。 对吧？说这有什么问题了？说哎，没事没事，都会过去的，不是你的问题。这个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场面上的话。 对。 反而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说这事儿你错了。你没处理好。 对， 我觉得这个他敢这么说说明他不怕跟我 啊。001说爽人的缺点是太美。好，谢谢谢谢你送出的四叶草。谢谢执着送出的四叶草。 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这批斗会开的我真开心。 哎，这缺点太美。然后这个我看啊，没事，大家先挑着，然后我想一想，最后结尾的时候我再挑他啊。 结尾的时候来一个点睛的这个批斗。 哎，对，然后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这个两点，我们说另外一点啊， 嗯， 就是我们到了成人世界，就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 嗯， 哎，就反而觉得这交朋友吧，就并不是那么特别好交了， 特难。有一个好朋友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现在我在跟别人去介绍我哪儿毕业的呀，我有什么兴趣爱好啊，我是哪儿人呢，觉得自己特傻，就是。但是我觉得交朋友也不用这么生硬，对吗？ 对， 嗯，有的时候是因为一些我们叫就是接触。 嗯、 啊，就比如说经常一起做什么事情，慢慢慢慢的就熟络起来了。 嗯，说这个，他爽上比我聪明，对，这我承认，爽上确实比我聪明。 没有，我只是这个表面聪明而已。 嗯啊、表面聪明， 经常犯错误，比如说刚说狼什么什么，对吧？ 一个眼神就够了。哎呀，真的是确实有一种这个有的时候越长大越孤单的这种感觉。 嗯，但是我觉得越长大朋友越少也没关系，也许留下的才是真朋友，对不对？ 对，其实现在当我们长大了之后，我觉得可能都是要步入社会的，因为社会来讲，可能你做什么工作，或者说你在什么体系之内，因为它是有分工的。 对。 啊， 大家是有角色， 对，大家是有角色的。你可能在那个职位上，你必须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嗯， 最简单的结果，如果你扮演不好那个角色，那可能你就挣不到一个好的薪水。 嗯，你就没有符合大家对你的一个社会期待。 哎，对，那么直接的影响就是，那么可能对于男孩子来讲，对于男人来讲，那么可能我如果拿不到好的工资或者薪水的话，我可能我就不能更好的去来照顾家人， 嗯， 然后去养家。 对 啊， 男生是有这方面的压力的。 对对对，那如果 所以友情可能放在一个更稍微弱一点的位置。 对，如果说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可能也确实是社会分工造成的。 嗯，确实是。反正那交朋友呢，男女有别，这个感情观和友情观可能都是有一些差别的。 哎，对。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好朋友那里得到更多的这个力量吧，更多的支持，哎，对吧？ 对对对，反正总是希望大家，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情是舒适的。我们扮演社会角色的时候呢，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 嗯 啊。就好了。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9:28，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微微一笑了。感谢小伙伴们的陪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孔文。 嗯，我们明天再见， 拜 拜。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写友情的歌，顺子的《Dear Friends》。 嗯，好。 跟夏天才告别，转眼满地。